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92集，一对儿。公孙看展昭，展昭笑眯眯的，那意思就是花样多呀。众人想想也是，展昭从小有300个身怀绝技的高手轮流教他呢，难怪他每次打起架来都能花样百出。 玉堂，你上次怎么答应他的？ 他之前那次没用无风掌，没打几招他就输了，大概因为这个所以不服气吧。 你坑人家了吧，那么老实个人，你三忽悠两忽悠估计就晕了。 其实也并非如此。 你是说你不是忽悠他赢的，还是说他也不是那么老实？ 我不相信他会输给邹良，但是我相信邹良能赢他。 众人都转而看展昭，白玉堂这话属于前后矛盾吗？展昭则是摸着下巴， 原来如此。 40招对于高手来说其实真没多少功夫就能过去，林业火无风掌一出，几乎雷打不动。当一方送出内力，一方承受内力，于是双方就只是招式上的较量。用展昭的方法跟不用内力的性质是一样的。然而不用内力，现在也看不出两人谁更高来，因为林业火完全没还手，就是招架。群雄都暗暗帮他数着，已经到30招了，还剩下10招，邹良这边一点变化都没有，这样下去一旦40招一过，林业火还手了还怎么打？另外众人都有个疑惑，林业火用的究竟是什么功夫？ 无风掌除了可以防守之外还可以进攻的吧，似乎威力惊人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。就在众人都困惑邹良要怎么将这输定了的局面扭转过来时，突然发现林业火的掌有点乱了。 诶，他干嘛了？ 众人都皱眉，邹良的招式完全没变，还是那几招，但是林业火突然乱了。 如果招式没变化，那就是内力的变化了吧。 这世上所有内力的原理都是一样的，无风掌虽然与一般的掌力相反，但同样有内力就要承受。换句话说，林业火吸纳邹良内力的同时，也要承受自身内力的反噬。只是一切应该都在他承受范围之内，为什么突然乱了呢？ 除非一切突然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外了。 我知道林业火为什么之前跟你过招没用无风掌了，因为无风掌使用的关键，特别是防守的时候，要明确知道对方内力究竟有多高，然后做好准备。内力在吸纳进自己体内之后，还要自己体内两股内力相互抵消。如果进来的内力突然有大的起伏，超出了自己的准备，那将有可能受内伤。 邹良骗了他。 什么时候骗他的？ 公孙不太明白，打到现在他俩几乎都没说什么话。 不是现在，是一年前。当年邹良跟他打的时候，可能只用了70%甚至更少的内力。 那小子当初交手估计就知道自己赢不了，所以布了个局等着后招呢。他当时啊，大概也弄不清楚这林业火是个什么人物，如果是死敌，以后战场上交手这个局就可以对他来个突然袭击，要了他的命。 哼，像是他会做出来的事情。简单的说，就是狼将吃不下的猎物留着，养肥了，下次再吃。 众人都皱眉，同时觉得有些恐怖，邹良这是什么性格？殷侯却在旁边点了点头。 这就是当兵的和江湖人的本质区别。江湖人争强好胜，比武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强，而当兵的是你死我活。比武是为了对战局有利。 简单的说呢，邹良最初给林业火一个假象，让林业火以为自己10成的内力只有50%那么高， 输了比试，却留着后手布了个局。如今再碰到知道他不是战场上的敌人，就要赢回来，出之前那口气。于是他在比武之初，诱林业火进入陷阱，让他使出无风掌，并且留有40招挨打的局面。林业火要挨住40招，就要预估好邹良的内力。之前20招平平顺顺，但是之后的10招，邹良的内力开始大范围起伏，他用的十成内力远远超过林业火的预计。林业火再用无风掌，就只能内力反噬重伤自己。他的无风掌破了。 大头，邹良在第35招左右突然卯足一拳，用足内力一拳砸向林业火的胸口。林业火双手在胸前一挡，撤了无风掌的内力，挨着一拳。幸亏他内力深厚，但这一拳还是让他向后滑出数十步的距离。他放下手，撤掉内力，四周围顿时激起烟尘。林业火的长发微微浮起，脸上却是出现了笑容。 哼，你还真是有牙，可以伤人啊。 邹良再起招，没有停顿，攻了过来。武林群雄大多数都不知道两人在打什么，只是看得眼晕，但同时有一种感觉，邹良似乎不知不觉占了上风了。不过林业火的反应也是超过众人预料的淡定。展昭下意识地看白玉堂， 还是那句话，林业火不是好对付的，邹良这样还不能赢他，就看他之后几招了，应该还有什么打算。 众人聚精会神在看，那头火凤堂几人也都是皱眉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众人都不说话了，表情也分外严肃。邹良和林业火再一次碰到一起，对了一掌，分开之时正好是40招。两人正好都落到了自己的兵器旁边，邹良突然单手一抓刀柄，破刀出鞘。再看林业火，就见他一手握住那棍子往外一抽，寒光闪现。 啊，他用剑的呀，我还当他用棍子的呢。 再仔细看这两人的兵器，邹良那把是一把破刀，林业火那把是一把破剑。 破天剑。 良久，阴侯和天尊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小四子拉了拉赵普的裤腿， 舅舅，他们怎么用火口的兵器啊？ 赵普哭笑不得，邹良那把这破天刀可不是什么破兵器，至于林业火那把 破天剑，竟然是一对的。 那为什么邹邹的刀鞘那么破，火火的刀鞘那么漂亮？ 小四子仰着脸问身后的阴侯和天尊。 其实破天剑和破天刀都是没有刀鞘的，这俩刀鞘应该是他自己弄的。 天尊顺手去摸小四子的脸蛋，众人看赵普，赵普哭笑不得。 的确没刀鞘，他就随便弄了个兽皮做了一个。 从刀鞘可以看出两人本质上的区别。 什么区别？ 一个风骚，一个闷，竟然是用同宗的兵器，为什么那么巧啊？ 邹良这把刀是他小时候掉进一个窟窿里捡来的，貌似听他说过，一把黑色的，一把红色的。他本来想捡那把红的，但是被个死小孩手快捡走了。 众人都惊得一张嘴，旧怨呢。这两人兵器一出，那就叫打了个天翻地覆，江湖人都赶紧往后退，心说这是多高的内力呀。白玉堂微微皱眉摸下巴，展昭似乎不用看就知道他是什么心情，赶紧凑过去问， 怎么了？ 内力明显火凤高，但是邹良的打法， 他一直这种打法，简称不要命打法，很吓人的。 众人果真都觉得邹良打仗的时候十分吓人，刀就是讲究快和狠。白玉堂的刀凌厉，赵普的刀霸道，而邹良的刀怎么说呢，人好像和刀一样那么锋利。相对的， 林业火的剑呢？同样作为用剑的高手，展昭看出了林业火名门之后，武林正宗的大将之风来。论内力，邹良的确是输一成，但是邹良胜在招式够奇特，而刚才林业火似乎受了吴风掌被迫的影响，他应该受到了一定内力的反噬，此时不可能用出十成的内力对敌，不然受内伤不合算，于是两人打了个势均力敌。江湖人都看傻眼了，这要打到什么时候？ 再打下去，邹良就撑不住了。之前他受了内伤，他究竟想…… 喂！ 展昭话还没说完，突然就见邹良一变招，朝着林业火就攻过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